们午后的差遣来到了贵邦，他要见一家的夫人，俺家郡主，你就说我招山求见，有要事相商。那门吏闻听，往里回禀，寻着那内宅之上的小梅香。丫鬟内禀说周善求见，夫人说他是个心腹的家将，你命他入后堂。这丫鬟传出说周善推荐，在帘儿外跪倒说，哎呀，夫人的高见，请再思量。军师执掌，我重视这是家事，却由你自主张。倘若是推脱，难以专注。若不然，等那皇叔回来再商量。那时节，两下千言，耽搁日久啊，怕只怕我太贪命已亡，不辞而别，恐失大礼，路途上若有人拦阻，可怎能过江？周善说，请郡主出城，臣要准备在大江冲我早。